话真情难听，冬天有话想说不保留，别在心中摇头一头。誓言爱情有我有你，研究一番更有心头。相知不用满天下，只要有相知如你，分享分担都足够。 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世界细心研究，只要朋友不嫌旧。我们去未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应酬，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。 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。你还真够朋友，总是站在我左右，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。我们去未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， 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，我感动你身手。 Goodbye.

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歌，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，我都不怕。我穿越重重人海，停不下来，谁是主宰，谁失败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，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， 听到的是萧亚轩的经典老歌《幸福的地图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吴克群带来的《为你写诗》和王菲的经典歌曲《流年》，齐秦演唱的《你的样子》。 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

也罢，恨也罢，算了吧。问天涯，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，输了他。 听到的是小琪、任贤齐演唱的《天涯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周慧敏和林龙璇共同演唱的《留言》。千里阙歌这时段还将请您欣赏的是江美琪演唱的《路人》，李健的《陀螺》，王杰和王韵婵共同带来的经典老歌《祈祷》。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，逃到爱情外的你终于罢手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说好不回头。 无法拼凑，夏天的风仿佛一

这首陈奕迅演唱的《好久不见》是翻唱自陈奕迅的粤语歌《不如不见》。《不如不见》由创作了那首《十年》的陈小霞作曲，描述的是期望和旧日恋人重逢，可以淡淡的说一声好久不见的情景。陈奕迅用落寞淡然又充满沧桑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凄美的情歌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我们回不到那天，你

各种新事迹，扯淡时渐渐忘了目的。那时候我迷失自己，把开车当作时间的游戏，直到那一天伤害了你，才明白路上不只有自己。那些红绿灯光在我头顶上方，那些孤独的人在我身旁，我在路上就会疯狂，就会忘了生活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我在路上就会慌张，就会觉得我们生来就是一群悲伤的鱼儿，梦见海洋。 我们听到的是老狼演唱的《在路上》，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的《千千阙歌》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萧亚轩演唱的《不爱请闪开》，王心凌《花的嫁纱》， 爱在孤独中追望， 黎明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，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谭咏麟《水中花》， 雨都淹水中， 蔡琴《庭院深深》， 这天上人间， 金莎《星月神话》， 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， 张惠妹《听你听我》， 你是我的吧， 张国荣《当年情》，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 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，情非得已， 把我自己会爱上你， 梁静茹暖暖，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 王杰安妮，齐秦狼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又让我们回望了昨日的美好时光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，让我们和过去挥手告别吧，迎着阳光开始崭新的一天。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震岳的经典歌曲《再见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再也见不到你，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，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，